云蒸散人的明灭，这是杜甫春雨润无息无声的季节，我突然掉进大唐诗梦的世界。但愿天地日悠悠，一人独钓寒江雪，怜惜日暮一宿住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同游春江花月夜，我欲回当凌绝顶，飞上星河与数天。独倚卷堂几时风月，是几回归。